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有声书场，醒目有声书场。 满台风云变幻，生旦净末，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，几番家国兴衰，人情世故，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。看得见的评书世界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。 欢迎收听醒目有声书场， 开始了。 醒目一响，照亮登场。欢迎这位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，这里是醒目有声书场。我们这期节目接着来说这一部二月河先生的三部曲《康熙大帝夺宫出政》。上回书呢，咱们说到史建梅和他父亲在京城卖艺，遇到当朝太师鳌拜的嫡亲兄弟叫穆里马。这穆里马呀，一看史建梅长得有几分姿色，就想强行无礼要把他抢走。后来呢，魏东亭出手相救。哎，魏东亭救下父女二人，到了树林里仔细这么一看呢，居然跟史建梅还是故人。那他们之间有怎样的故事呢？闲言少叙，咱们现在开书。 他被称千古一帝，七灾八难，回肠九曲，斗权奸，收失地，堪称非凡英武雄主。他又是性情中人，宽裕仁慈，温良恭敬，重诗书，通音律，实乃开创守成之君。他就是最有故事的皇帝康熙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醒目有声书场为您推出二月河三部曲评书版，康熙大帝第一部夺宫出政，由赵亮改编播讲。 书接上回，魏东亭战退众家亲兵，把史建梅父女二人救到树林当中。老者是躬身作揖呀，壮士啊，今日若非你出手相救，只怕我父女难逃毒手啊。丫头，还不过来谢过恩人。赶紧就给魏东亭施礼。魏东亭近前一步，伸手虚扶，这么一看呢，哎呀，你是梅梅。建梅也是一惊，方才呀情况太紧张了，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了。 亭哥，亭哥，原来是你呀，我可算见着你了。 你看这就是侠女啊，方才形势那么紧急，一个眼泪疙瘩她也没掉，如今见到故人，史建梅两行热泪可就滚落下来了。哎呀，魏东亭一看史建梅哭了，有点手足无措了。哎呀，方才竟顾着厮杀了，也没认出来是妹妹你。史建梅一看这老头有点诧异，这才笑着说， 义父啊，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魏东亭哥哥，他在热河黄庄上当差，我们是邻居。这头呢，又跟魏东亭介绍，这是我前年任的义父，是我字儿说叫史龙彪，我们这次进京啊，正是为了投奔你而来的。史龙彪，哦，莫非就是江湖上号称铁罗汉的史大侠？啊，正是不才，哎呀，盛名难副啊。哦，哎，那妹妹，你二人怎么会有缘认了父女呢？史龙彪长叹一声，哎，说来话长啊，既是投奔你的，咱们先回去慢慢说吧。那东亭你在哪儿住啊？哦，我就在虎坊桥东第三家。老伯呀，你们先在这儿忍一会儿，先别动啊，我呢固定轿子去，然后咱们再走。说完，魏东亭自己趟开了乱树丛，向林子外边走去了。这时候啊，西河沿庙会早就散场了，附近哪有轿子呀？魏东亭找来找去，这才找到一辆车，吩咐车老板在路上等着，自己又转回来找史建梅和史龙彪。还没走到分手的这个地方啊，魏东亭就感觉到不好，发现这林中草木狼藉，肯定是有人来过。等走到那棵大树的底下，早就是林静人空啊，不见史建梅父女二人的踪影。魏东亭仔细找寻，发现一只玉佩在乱草之中。他一看呢，这一定是建梅随身之物。哎呀，魏东亭一跺脚啊，糟糕糟糕，还是我失算了，早知这样还不如一块儿走了。魏东亭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赶紧奔出树林，跑到路边登上车，快到晋城。魏东亭在内务府当差呀，满打满算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，要说这人情关系也没有太铺开，认识的熟人也不太多。这会儿他奔晋城是干嘛呢？想找找自己的娘。咱说了，魏东亭的母亲就是康熙爷的奶妈，哎，就是那孙氏。但是啊，找了几个人想托人捎信儿，这些人都没办法，这信儿就捎不进去。人微言轻啊，哪那么容易进宫啊？没辙，魏东亭这才走出内务府的大门。哎，魏东亭眼睛一亮，怎么回事呢？迎面他碰见个年轻人，这人呢叫小毛子。这小毛子在内宫御茶房当差，因为小毛子的表哥叫文寸生也在内务府，跟魏东亭啊打过照面。哼，这小毛子一准是赌输了钱来找他表哥打饥荒来了。魏东亭一把他衣袖扯住了，哎，小毛子，来找你表哥呀。小毛子嗯了一声，抬头一见是魏东亭，他就问，嗯，我表哥在里头吧？你表哥正跟堂官回话呢，哪有功夫见你呀？哦，那好吧。这小毛子感觉到很扫兴，扭脸要走。哎，小毛子，你表哥我们这俩不错，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说嘛，能帮呢我就帮帮你，要办不了的我也把话给你捎到了，怎么样？ 啊，真的？东亭哥哥，哎呀，这说起来真是寒碜人。昨个回家，我妈病得厉害，抓药的钱没着落，说找我表哥拆对几个。 魏东亭啊，以为他说假话，心里边暗笑，把胸脯一拍，嗨，兄弟，这有什么寒碜的？你这叫尽孝啊！这点事儿哥哥能帮，需要多少钱呢？ 啊，哥哥，我怎么好意思让您这伸手啊？嗯，其实要的也不多，嗯，一吊半就够了。 哎，一吊半够做什么呀？ 这是5两银子，你抓药一准是够的，还可以呀，再买点补药，再养养啊。小毛子觉得很意外，盯着魏东亭，简直不敢相信呢。您一个月月历钱才不过5两，您都给我了，这哪能过意得去呀？哎，自己兄弟怎么说这话呀？那我就谢赏了。小毛子双手接过银子，就是单腿打签行了个礼。魏大爷，您真是好样的。魏东亭假装不经意地问：“哎，小毛子，你这会儿到哪儿去？”“哦，回里头去。今儿我当差呀，到明儿早才能下得来呢。”所谓回里头，就是指大内。魏东亭一看，哎，这正好。他漫不经心地啊了一声：“这皇上眼前的那个孙氏奶妈，你认不认识啊？”小毛子一听就乐了：“嗨，别说孙嬷嬷了，就是苏妈喇姑大姐，谁不到御茶房来呀？那都是皇上眼前第一等的红人。怎么了？你有事儿啊？”“哈，你说这孙嬷嬷，那是我妈。”“ 哎呦，嗨！” 小毛子赶紧又给请着安。“我说您出手这么爽利呢，不知魏大爷您是贵人呐。”“别扯淡了，你这会儿回去啊，顺便帮我捎个话，见着孙嬷嬷你就说我在西边后角门外等着他老人家，我有点事儿啊，抹不开手。怎么样，小毛子，这话能给捎到吗？”“这算什么呀，往后仰仗您了的地方还多着呢，您放心，交给我了。”说完，小毛子一溜烟就走了。魏东亭啊，就到西角门外在这等着，足足等了得有一个多时辰呢。天快中午了，孙氏这才出来。你想啊，那孙嬷嬷那是皇上的乳母啊，按照规矩不能外出，还会会家人，那哪行啊？你以为像今天呢，请个假就能出来？说怎么这么严苛吗？这就得说这封建社会，这皇家矫情得很。怕的是啊，这奶妈出来见了家人，要是说起家中的什么事情，要是有这个宽了窄了、烦了难了的事儿，这心里一难过，情绪一波动，这不就影响奶水质量了吗？嘿家伙，这矫情劲儿！那么从顺治帝开始，这个规矩啊是有点松动了。今天孙氏瞅了个空，从角门出来，板着脸就问：“这么急着要见我是什么事儿啊？正伺候主子呢，这要是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儿，你可仔细着。”魏东亭听母亲骂完了，这才赔上笑脸：“儿子没别的事儿，哪敢惊动老太太的家呀？我跟您说，见梅妹妹让人给抢走了。”“啊？”孙氏一听就急了：“你见着她了？她怎么到这儿来的？又怎么让人抢走了？”哎，魏东亭一拍大腿啊，这才把经过一五一十跟娘讲了。哦，孙氏呆立半晌，这才说：“这丫头命苦啊，当年他妈妈临死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交代让我照顾他长大，没成想我这一进宫啊，两家都碰上这糟心事儿了，你说这可怎么好啊？”魏东亭也叹息：“是啊，什么也没来得及问，他怎么离开家的，怎么遇上那史大侠学了这一身的本事，我都不知道啊。”孙氏用一方雪绢擦了擦眼泪：“哎呀，事到如今急也没用了，这么的吧，你先打听着这人在哪儿，咱们再想办法。那丫头啊聪明过你10倍去，我想也不至于出什么大事儿。得方便了我再求主子想想办法，这事情就能有头绪了。”魏东亭啊想求母亲讨个法，因为他娘在京年头多，又是当今的乳母，或许能有个办法。不想啊，娘眼下也没什么好招。魏东亭只好答应：“好吧， 孙氏又叫住他，主子已经说了，让你呀到内廷当差，说不定能攀上个御前行走呢。虽说还是内务府的差，那身份可不一样啊，好生仔细着啊。你要是让人说出半句不字来，我可不依你。你要是找到建梅，不妨就先接到你那儿去，然后再想法告诉我一声。说完，孙氏夫人这才转身走了。 少年继位，危机重重，权臣在侧，虎视眈眈。康熙皇帝如何制衡权力，智斗鳌拜？请您继续收听评书《康熙大帝夺宫出政》。 安下卫东亭，怎么寻找史建梅，咱们暂且不表。翻回头来再说五次友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别扭啊！原本呢想出城踏青，赏赏春景，结果还遇到打把式卖艺抢人这么个事儿，闹得五次友一心的不痛快。一连四五天，五次友啊连门都没出，想起这事儿就气愤难平。明珠一看五次友烦躁不安的，就知道他就在为木里马横行霸道在这生气呢。明珠想劝呐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时候竹帘一响，掌柜的何桂柱来到屋里。何掌柜的左手挎着个四喜盒子，右手呢抱了一个大坛子。他把这盒子朝桌子上一放，坛子呀慢慢的放到桌子底下，就是给五次友请了个安。二爷，春闺今年是没有了，不过新皇登基怎么的也得加车选侍嘛，二爷今车您必定得意了。说着话，何掌柜的笑嘻嘻的把盒子打开，嚯，这屉上啊热气腾腾的放着这么一盘糕，一盘粽子，还有一海盘蒸的烂熟的甲鱼，另外还有一支笔、墨砚，还有一柄如意，齐齐整整往这一放啊，还特别的好看。何桂柱把这些东西挨样摆到桌子上，又把下边这屉揭开，再看呢，清一色是六盘蒸菜，好嘛，香味扑鼻呀。何桂柱一边整理着一边说，二爷，这是小的一点孝敬，请二爷赏光。我知道二爷家世代大儒，您哪不信这个，不过咱图个吉利嘛，是不是呢？嘿，你别说，谁都喜欢何桂柱这样的朋友，他这么一折腾啊，顿时这屋子里的空气活跃起来了。五次友歪起身子来把鞋塌了着，哎呀，这也是难为你了。行，不管吉利不吉利，我先想想口福啊。明珠弟，柱，这儿也没外人，咱们三个索性坐坐。何桂柱一看公子高兴，他也觉得挺欢喜，又一听啊，哎呦，要自己喝酒，这露多的脸呢，祖上怕还没有过呢。嘴里边一连说着，哎呦，不敢不敢，这怎么好呢，我这当奴才的。心里边却很愿意，招呼伙计把过年用的炭炉子扇好喽，然后把这酒要烫一烫。另外喊着小五，别到门面上了，到嘉兴楼去把翠姑请来。五次友赶紧摆手，别去，我最怕这个，而且眼下正是国丧呢，你请歌妓干嘛呀？嘿嘿，少爷，您误会了。翠姑不是青楼的人，是给秋香院那些人编个曲儿词儿啊什么的，那也是有身份的。二爷小心自然是好的，不过虽然是国丧，也是新皇登基嘛，也是喜庆日子，大伙儿都不忌讳啊，没事儿。再说了，那秋香院的七妹妹昨儿还到鳌拜中堂家唱堂会来着，二爷您要取着功名，让他来唱个曲儿助个兴啊，不过分，不过分啊。好吧，五次友也就不好再扫兴了。三杯热酒下了肚，五次友阴沉的脸慢慢这才舒展开。哎呀，要说起这功名二字啊， 想来真是五味俱全呢。有意思到了顶点，没意思也到了极处啊。明珠啊，正在那一边喝一边吃呢，一听这话，把刚夹起的这一筷子海参他放下了。哎，敢问哥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叫有意思，怎么还又没意思呢？哈哈哈，贤弟你自是不知啊，珠儿很清楚，来你告诉他。何贵柱啊，一直是以下人的姿态在吴次友的面前，不过今儿高兴喝了几杯酒啊，也有点放浪形骸了。一看公子点到自己了，他也把杯举起来了。哎，我们老太爷呀，常挂在嘴上一句话，叫为社稷秉君子之气。对，是这么说的。我是家生子儿啊，这话呀我听得多了。我们公子家七代中就出了四个状元，那尽是三十好几呀，可以说拔尽扬州的地气呀。人们看武家就像从地上往天上看。用我们老太爷的话说，耀祖荣身印子孙呐。这么好的事儿当然是有意思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什么叫出则舆马，入则高堂，堂上一呼是阶下百诺呀。 哦， 明珠一听又把那海参夹起来了，往嘴里嚼吧嚼吧，这我明白，可是为什么武大哥又说没意思到了极点呢？那怎么个没意思呢？何贵柱一听不敢答了，把这杯放下，有点发愣。哎呦，这个小的就不甚明白了。想来这做官虽好吧，也得操心呢，是吧？读书虽美，也是苦事嘛。是不是这意思？正说着呢，就听窗外传来了小五子的声音：“翠姐啊，就是这儿了，主家都在等着您呢。”何贵柱一听，哟，把翠姑请来了，赶紧起身挑帘儿：“翠姐好，快来见过二爷。”再看翠姑莞尔一笑，款步跨进正屋来，稳稳当当的朝武次友和明珠道了两个万福。武次友和明珠一看眼前这个女子啊，嘿，也就是十七八岁，头不带花，脸不施粉，上身穿月白色的坎肩，下身笼着石青的褶裙，额头似乎高了一点，峨眉清扫，微颦似蹙，体态凝重。就见翠姑抬眼扫了一眼席面，微微一笑：“哦，这是这公子入围撞色了。”说罢又是一礼，他唱了一曲《牡丹亭·山坡羊》。墨乱里春情难遣，墨地里怀人夙愿，则为俺生小婵娟，简明门一粒一粒里神仙眷，甚良缘把青春抛得远。嚯，一曲唱罢呀，听得席间众人是如醉如痴。哎，就在大伙儿正高兴的时候，呱嗒门帘一挑，在外边又进来一个人。哎呦，各位弟兄真是好生消遣呐、啊、一句话让屋里众人是大吃一惊。 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醒目有声书场就告一段落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声唱冬奥，